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，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，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，天边的你漂泊，白云外苦海，翻起爱河，在世间难逃避命。竟不可接近，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。相信是缘分。